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 来自徐梦洁的花香，你喜欢吗？欢迎你的准时关注。听着这样的一首美好的歌曲，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一档叫欢唱大篷车的综艺节目，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也是掀起了很有意思的话题讨论，就是辞职去大理的人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节目组呢去到云南大理，其实遇到了很多因为追求爱或者是自由而放弃原本所在的城市所有的生活，毅然奔向大理的人。我还记得其中有一个来自湖南的湘妹子，她就是怀抱着一腔热血来到云南创业，但是很多次都失败了。之后呢，她成为了一名酒吧的驻唱，在机缘巧合之下，她遇见了现在的老公，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在大理这座城市一起奋斗一起努力的他们，如今是爱情亲情双丰收，很幸福。有的人在旅途当中寻找到了人生价值，有的人在热爱里真的是无怨无悔的奔赴。你还记得有一首歌吗？叫《去大理》。我还记得其中词是这样写的， 说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道为何。既然不快乐，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其实对于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我们来说，我想去大理会是很多人梦想当中那一道甜蜜的安稳剂。我相信其实生活也绝不是一道单一的填空题，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选择题。所以生活 AB 面由你来定义。 AB 面的多样性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一种选择。那么你呢？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你会辞职去哪里旅居呢？我们仅仅不妨可以和我来互动交流一下。 蓝色天空的候鸟，俯瞰着雀跃的脸庞，晴朗之舞骄傲向上，下个明天拥抱太阳。绿色草地 歌的行走速度是不是很配搭今天的这份好天气呢？这是一首活力四射的歌曲，来自王子玉大雷的《青春不打烊》。青春该如何定义呢？生活 AB 面又该如何来定义呢？我想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这首歌给我们的答案是不打烊，带我去远方，让快乐习以为常。我觉得这样很轻快很活泼的声音，是不是很能够把我们带回到20岁出头的那个时光里？青春不打烊，追求诗和远方的权利真的是人人都有。自由随心，我们一起看一看这样的风景。音乐里的风景真的是太让人陶醉了，对吧？如果你有空的话，此刻不妨和我来互动一下。各位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生活的 AB 面，你最喜欢哪一面呢？你是从来没有想过吗？那么今天可以先想一下。 When you won't believe what I'm gonna be when it's time for me to runGonna leave this nest and give my best to the place where I grew up. And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I've got a wishing bone and a worry stone and a lucky rabbit's foot. And if I ever get bored of the open road, well, I'll bring my comic book. And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No more bad days on my heartaches. No more smoke when I burn your pancakes. No more drowning in my sorrow. Imagine hell, there's always better luck tomorrow. Well, I travel far to the great bazaar and charm a snake or two. Or try my hand in a marching band while I play on my kazoo. And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There won't be trouble in the world no more. No more bad days on my heartaches. No more smoke when I burn your pancakes. No more drowning in my sorrow. With my gin held up, there's always better luck. Like a beggar in the street with a penny in his cup. The penny gets thrown and I wish him well. It goes to show you never can tell when a penny might bring a million better things tomorrow. No more band-aids on my heartaches. No more smoke when I burn the pancakes. No more drowning in my sorrow. With my chin held up, there's always better luck tomorrow. No more band-aids on my heartaches. No more smoke when 一首非常快乐的英文歌，歌名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不再烦，不再麻烦， Trouble no more， 不再麻烦。这是来自美国歌手曼迪格莱德希尔达来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当中的歌词，我曾满心期待，也曾担心忧虑，也得到过幸运的眷顾，而我的内心也不再会有任何的伤痛。当我努力前行，不会有任何困难阻挡我的脚步。世界上真的就像歌词里歌声当中唱的一样，没有困难和麻烦了吗？当然不是，只是我们看待困难和麻烦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说生活的 AB 面，向着阳光说，生活有它的 A 面和 B 面，就像一张唱片的两面，演绎着不同节奏的乐曲，又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全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欢乐咖啡时光，喜欢生活的 A 面， B 面虽然也要面对，但是还是不甘的，不想面对。宝姐姐说，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普吉岛，去过两次，已经深爱了。住在离海边不远的地方，房子又大，消费又低。这是你生活当中的 B 面还是 A 面呢？叶琳说，工作中严谨一丝不苟，生活中乐观开朗，不能分割，都是真实的状态。微蓝说，生活 AB 面自己都喜欢，反正都要面对，那就顺其自然吧。这首歌是不是好久没有听到过？来自小张同学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You know the real life。耀眼的光看清了自己模样， 一定会上场。 每一次迷失方向，坚强都指向明亮。 You know we never give up now， 为自己的对决终会自己来解决， 敢飞就不能退却，梦就要有热血。 为梦醒的瞬间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 Yes here we go， 决定去世界之巅，是巨人的冒险，无畏的今天，许下的诺言把梦想实现，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这是来自歌手王一博的最燃的冒险，最燃的冒险，你有经历过吗？这是青春励志剧《陪你到世界之巅》当中的一首主题歌，王一博也是扮演了其中的男主角。我特别喜欢这部剧当中那种真正的专业的状态。如果看过的朋友会知道，王一博扮演的男主啊，是属于那种天赋异禀的，然后他给我们展现了很棒的那种职业竞技，所以真的是充满了青春荷尔蒙的感觉哈。 就在一年前和你肩并肩跨越过极限。 喜欢微小薇在我们的专属聊天室里留下的那一张图片，两只可爱的小粉熊，很特别，一只只有左眼，一只只有右眼，像极了生活的 AB 面。微小薇说，当我找到另外一只时，你们懂我的笑点吗？生活 AB 面之生活对称美。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的 AB 面，你是怎么来定义的？你更喜欢哪一面？各位可以继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位置找到我们聊天室的入口。稍事休息，下个路口再见。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没事放一首。 说生活 AB 面，两面都是自己的，只是面对的环境不同才会有所改变。 忙碌回忆你头脑转不停，我这路散步偷偷喘口气， 他当初去死就是喜欢你。

những nốt thăng trầm, những cứ vui lên em. Vì ngày mai lại một cơ hội để ôm trọn thế giới và cứ tan vào những em đêm tối đây, cứ tan trong màn đêm này cắn dây, cứ trong vui lắng lo vào sáng mai. Chút im lặng chắc đâu cần đúng sai. 光午后的味道怎么样，够不够轻松？一首越南歌，歌名翻译过来就叫轻松一下。生活仍然充满艰辛，为何不坐下来欣赏朝阳，暂时放下肩上的担子，寻找一份安宁。这是歌词当中所说的一段话，他告诉我们，日复一日，如果仍然是很艰苦的话，就要振作起来，明天也还是拥抱世界的好机会。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生活的 A B 面，生活的 A B 面，如果由你来定义的话，你更喜欢哪一面呢？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精力其实和电池一样，总有耗尽的时候，所以适时的充电真的特别的重要。也好像是我们在把 A 面用久了之后，当 A 面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可以真的转换一下，或换个活法，换到 B 面，不背负很多的压力，不用太长的时间，也许一个下午就好，也许一首歌的时间就够。继续来充电啊，活力满满的。 继续出发。这首歌来自许嵩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主打歌《有何不可》。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多盆水往下淋啊。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 这首歌只想为你唱一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是不是那种大无畏的年轻主义的感觉？算一下哈，23岁的许嵩用这首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好像无论过去多久，那种纯真和无畏会一直深深的通过音乐来打动着我们，对吧？这首歌真的是好久不见。问候一下我们的新用户9176，问候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他说，为什么我和朋友说分手的时候总是眼泪汪汪，脑袋壳里面有一个位置特别特别的疼呢？我一直在说，很多时候我们要珍惜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光，但如果真的不爱了，说分手了，那我们要心怀感恩。那个位置实际上 是一个特别的开关，在为你启动一个程序。牢牢记住和他在一起时你们所有的美好，牢牢记住他给你的好，同时更要感谢他给了你一张遇到真爱的号码牌。常常来我们这里吧，你会感受到大家对你的爱。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要不要送给你呢？生活的 AB 面就是这样，也许你刚告别了一段很令你伤感的感情，可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午后，你收到了一份来自这个城市中最温暖的音乐问候。 飘过夕阳，看尽往事的荒唐，渐渐明了，躺在烟上，嘴边挂着似苦笑，怪我怯场，侥幸逃脱，向我开枪，瞄准心脏。秋意渐凉，穿上西装，戒掉年少的轻狂，借我杯酒，和你讲讲我离开他的模样，路人痴笑，只在四方，花枝凋落，春草春深。愿你如初，愿你不老，愿你简单，愿你懒散，愿你唱歌借微笑，愿你孩童般自在，愿你深夜不惆怅，愿你此生不悔改。 时光雕刻说，我的 Amy 为了一些事操心，内心很累，我喜欢避免，我能安静的独处，看书，写写字，喝喝茶，听听琴，在窗外看外面的风景，发发呆，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时间和空间。 嘴边挂着似苦笑，怪我怯场，侥幸逃脱，向我开枪，瞄准心脏。秋意渐凉，穿上西装，戒掉年少的轻狂，借我杯酒，和你讲讲我离开他的模样，路人痴笑，只在四方，花枝凋落，春草春深。愿你如初，愿你不老，愿你简单，愿你懒散，愿你唱歌借微笑，愿你孩童般自在，愿你深夜不惆怅，愿你此生不悔改。愿你如初，愿你不老，愿你简单，愿你懒散，愿你唱歌借微笑，愿你孩童般自在，愿你深夜不惆怅，愿你此生不悔改。 这是来自曹方瑞的《愿你》，是电影《山雾与白鹭》的插曲，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好听，对吧？而且这是全国第一部展现民谣风采的音乐电影，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讲述的 是一个朋友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为了自己心中对民谣的那种理想和追寻，然后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大城市打拼的故事。然后在这个其中他经历了遭人白眼或者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那种曲折，然后硬是以不向世俗低头的那种勇气支撑起了自己的音乐理想，而且给同样在大都市里打拼的异乡人以温暖的一部影片，特别的感人至深。我觉得不论是歌曲还是电影，都是送给所有努力打拼、所有为了生活 A 面或者是定义为 B 面的一些朋友们一份暖心的祝福。愿你如初，愿你不老，愿你简单，愿你懒散，愿你像孩童般自在，愿你此生不悔改，多好的词，对吧？ 我望着南风吹向北，载着几滴思念的泪，准时的雨还未消退，几句世界散落的灰，月光下南风吹向北，我乘风穿过夜色漆黑，想再将我的梦体会，重拾爱意来奉陪。群山托举，斜阳下下坠，光晕洒落在别影湖水，像是晚霞降临的准备，与时光一张美，回忆被四季深情点缀，包裹冷暖岁月的光辉，当燕雀归巢，成群结队，指引着你在哪的方位。我望着南风吹向北，载着几滴思念的泪，春日的雨还未消退，几句世界散落的灰，月光下南风吹向北，我乘风穿过夜色漆黑，想再将我的梦体会，重拾爱意来奉陪。斜阳向下坠，光晕洒落在碧玉湖水，像是晚霞降临的准备，与时光一场美，回忆被四季深情点缀，包裹冷暖岁月的光辉，等燕雀归巢，成群结队，指引着你在哪的方位。我望着南风吹向北，载着几滴思念的泪，春日的雨还未消退，继续世界散落的灰，月光下南风吹向北，我乘风穿过夜色漆黑，想再将我的梦体会，重拾爱意来奉陪。我望着南风吹向北，载着几滴思念的泪，城市的雨还未消退，几句世界散落的灰，月光下南风吹向北，我乘风穿过夜色。 这是一首来自李李李的《南风向北》，很纯净很空灵的声音哈，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当中有一面纯真底色的解说，很让我们心动，对吧？燕林说，生活 AB 面最喜欢哪一面？工作生活中的见面